但心中思念挥不去，盼终会团聚。人生本多失意，逆境终必退，紧靠着已是无惧。你可一起尽吐苦水，痛快的再共聚，但心中思念挥不去，盼终会团聚。但心中思念挥不去，盼终会团聚，信终会团聚。 盼终会团聚，我哋又再重聚啦！大家好，我是欧布拉康欧瑞强。当然无论点都好啦，天使都一定要黐住我哋同埋我哋嘅钢琴。多谢晒天使，天使又喺度啦。咁呢个团聚呢，我諗大家都好希望啦。即係越嚟越多人呢，我諗用一种渐进式嘅团聚啦，好嘛。因为下个礼拜呢，我哋又可以再搵返你坚哥返嚟啦。 解封啦。 开始我哋嘅节目，我哋电台嘅规矩呢，就係一路啦，都係最多两个人。无论你係做咩节目喎。咁咁啱我哋呢一个呢就最吊鬼啦。因为又要唱又要弹，弹又唔正止弹钢琴，又要弹 keyboard， 又要弹吉他，又要唱又要唱和音。三小时嘅唱歌节目，两个人都搞得掂，搞咗成两个月啦都。 係咩唔觉喎真 係。係啊，都好多次㗎啦。咁下个礼拜呢，我哋搵阿坚哥返嚟又即係丰富啲啦个音乐係咪。咁再迟啲呢，希望亦都开始请返啲嘉宾啦。唔知几时。不过渐进式嘅再重聚都係好嘅。大家好，今日呢就係4月3号啦。咁即係时间过得好快啦。原来今年已经眨眼过咗4个月。睇睇天气先。天气方面呢，就是现在19度，湿度 65% 咋。红色的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呢现在生效。咁请大家小心防防，因为清明节就嚟嚟啦。如果有机会即係扫墓呢，真係要小心，因为天气干燥啦，啲山火呢就好多人驚嘅。今日同埋明日嘅天气预测呢，就係天晴干燥。明早呢市区最低气温呢大概係17度，而新界会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咧系24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哇！咁展望方面咧，就系未来几日咧，就天气都系天晴干燥啊，气温咧逐渐回升嘅。啊，咁啊，今日好天啊！今日诶，即系睇到个天咧，真系好想啊！如果唔使即系要准备咧，真系要即系。去爬山啊！希望，不过惊佢爬山都赶唔到翻嚟做节目就惨啦。不过今日我谂好多朋友都会见到个天蓝色，都好开心嘅。由而家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会有呢一个节目。欧瑞强同埋阿 Vince 会同大家2000靓歌再重聚。见旧友感触万千，旧日笑声似在眼前，聚聚往日旧情意，问问抱负与心愿。世界在转，星光在闪，万物也适应自然， 现在你或未如愿，命运每天都变迁，得这莫喜，轮流转，风光变，失这莫忧，仍能等那一天。啊啊啊，以往大志，今天没展，旧日理想我没发愿，但是以后或如愿，梦幻理想在前面。再见旧友，感触万千，旧日笑声似在眼前，聚聚往日旧情意，问问抱负与心愿。世界在转，星光在展，万物也适应自然，现在你或未如愿，命运每天都变迁，得这莫喜，轮流转，风光变，失这莫忧，仍能等那一天。啊啊啊，以往大志，今天莫展，旧日理想我没发愿，但是以后或如愿，梦幻理想在前面。 歌名就叫做《那一天》，记唔记得起啊？我哋重聚嗰日啊，几时噶啦？会唔会成年之前？好似好耐咁样啊！真系啊，我谂都断断续续啦，就真系冇聚到，然后又聚翻，然后又冇得聚，都会好快啦，好快啦。OK， 今日就有好多嘢发生，好多嗰啲物资嗰啲包系咪已经派到你屋企未？ 未啊，未要。好似應該我諗係 先俾嗰啲 政府屋邨牌先， 先俾嗰啲三毛嘅屋苑啊等等啦， 嚇， 先至派咗俾啲更需要嘅人先，嚇，唔使急嘅，唔使急嘅，係啊，你安坐喺家中就得噶啦，嚇，唔需要出去排隊。咁希望大家咧都喺心情上邊咧都有好多抗疫包，已經係經過呢啲歌曲咧俾大家啦。咁唱每一隻歌咧都希望可以有啲抒懷勵志，甚至令大家轻松愉快的歌。刚才的歌呢就是曾路德的歌啦，叫做那一天。希望我们有好快重聚好开心的那一天。好，天使，我们也整返隻轻轻松松的啦，那隻啦不如。 好啊。 记不记得那天啊？ 仍然记得那一次。 那次是啊，那天呢是啦，我们有没有一起吃饭的，一起去成为人，一起开开心心咁样倾偈嘅，期待住啦，预演一次先。 仍然记得嗰一次，风里相依，仍然系一想起，人就向往神驰。在心刺，缘何在我心中仍旧记那一次，一早都知难共你一生相思，但是旧事总会日日记起，你句句的说话，你种种真心意，仿佛不失当初意义。仍然记得嗰一次，写过一首诗，诗篇上每个字 情意，无忌你竟已成年，不再心痴，缘何在我心中仍旧记那诗意，一早都知难共你一生相思，但是旧事总会一日记起，那句句的说话，那种种真心意，仿佛不失当初意义。 仍然记得嗰一次，用广东话入去歌词，黄沾最初就会经常都咁用嘅，非常之好，因为好贴地，我哋都系讲广东话噶嘛。咁啊，讲起嗰一次咧，就话呢啲歌都好似眨下眼都好耐，但系咧再耐啲咧，我睇一睇个头先翻嚟报下今日系几多号咧？4月3号，咦，听日咪4月4号啫？你知唔知以前我哋小朋友嘅时候呢，我唔知你小朋友嘅时候会点，我好兴奋嘅。4月4号儿童节呢，係我哋基本上係細路嘅大日子嚟。咁有啲嘢搞下啦，有啲礼物啦咁样嘅。可能学校有啲活动啦咁样。咁好得意嘅觉得。咁当然而家真係嗰种感觉完全唔同。嗰种感觉只不过係諗返你以前啦咁样。諗唔諗得起呢，咁即係尽力呢去即係勾返起嗰啲回忆。小朋友嘅时候啲回忆好好稀稀疏疏咁样。好容易会忘记嘅。你諗唔諗得起啊？ 我諗得起㗎，因为不过係我媽咪同我讲返嘅。 OK， 有人帮你。 都有少少印象嘅。就係我細个因为呢幼稚园啊。咁我哋咧，如果咧去考第一二三名咧，咁就会有啲礼物噶嘛。 你竟然考一二三？ 咁咧就第一名咧，我记得我好似第一年咧就考第三名，咁啊有玩具。咁、哦、由第二年咧考第一名，但系咧得一个奖座冇玩具，然后我喊咗成日。 早知唔考第一啦，咁样啊。 系啊。 我而家咧就有一个即系好耐之前啦，都好多年前咧，做咗一个地方叫做爱。嘅 garden， 即系 the garden of love， 爱之源啊！咁就希望咧，世界上面有一个咁嘅地方，所有嘅小朋友、所有嘅儿童，或者而家喺非洲，或者喺阿富汗，或者喺打紧仗嘅地方，乌克兰，都希望呢啲细蚊仔可以走入呢一个美满、开心、愉快嘅地方。我哋用爱心、用心送呢只歌俾佢哋。 爱心一开始，世间添生气，每分钟充满乐事，美好的心思，美好的心意，也只因这个字。天天跟你说轻松小故事，烦闷到此终止，不必分你我，不必分彼此，是为着爱字。每一天开始，世间添新意，有许多可爱妙事，缺点彼此相亏，过七七的思绪，世间找不到坏事。衷心的赞美，彼此不妒忌，维护爱的宗旨，彼此相眷顾，彼此相爱护，是为着爱字。同是个幸运儿，似小小天使，笑声歌声满大地，爱的小种子种于心深处，会长出爱树。小心的灌溉，花朵开满树，还种结出果子，到丰收季节，果子长满树，世界更加美。衷心的赞美，彼此不妒忌，维护爱的宗旨，彼此相眷顾，彼此相爱护，是为着爱字。儿童是个幸运儿，似小小天使，笑声歌声满大地，爱的小种子种于心深处，会长出爱树。小心的灌溉，花朵开满树，还种结出果子，到丰收季节，果子长满树，世界更加美。 迎接四月四号儿童节的来临，我们将这个爱之源送给所有全世界的儿童小朋友。 宇宙睡着暗暗笑，轻轻送人间仙乐处处飘，女孩沿路只脚着跳，忘了青草随他心声慢慢摇。最老的东西是什么？是大家出身以后会唱的歌。永远青春是什么？大地的歌，每日每夜唱和了，而何以要再叫？想给这人间仙乐处处飘。静静摇，宇宙谁在暗暗笑？轻轻送人间仙乐处处飘，女孩沿路只脚在跳，忘了青草随她心情慢慢摇。最老的东西是什么？是大家出身以后会唱的歌。永远青春是什么？大地的歌，每日每夜唱。 世人间仙乐处处飘，雨亦可以降下了，是不想孤独的风儿静静摇。仙乐处处飘，少年可以变大了，但都听不见微风依然默默摇，听不见微风依然默默摇，听不见微风依然默默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选举提名期今日展开，《星岛日报》引述消息报道，政务司司长李家超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之中，将会有一人参选特首，而这个人亦可能是李家超。政务司司长办公室发言人回复本台查询的时候说，不评论传媒报道。本台亦都向财政司司长办公室查询陈茂波是不是有意参选。发言人回应，陈茂波正是全力参与香港的抗疫工作，并且继续跟进财政预算案提出的各项措施，办公室没有其他补充。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朝早在记者会话，会在适当时候公布个人意向，但是现时并非适当时候。行政长官选举提名期今个月16号结束，投票日将会在下个月8号举行。政府将会陆续向私家医生免费提供两款新冠口服抗病毒药物。家庭医生林永和欢迎有关安排，又指即将展开的一连三日全民自愿快测可能会找出过千甚至上万宗感染个案，若果私家医生可处方新冠口服药，相信有助更快为患者提供治疗，减少重症。林永和关注病人的取药安排，因为一般诊所人手较少，难以安排送药，若果由病人家属攞药，可能会有延误。他说，在公私营协作之下，私家医生为患者诊症之后，如果当局可协助提供送药上门服务，病人可以不用担心未能够攞药，私家诊所亦都无需储存有关药物。斯里兰卡局势持续不稳，第二大城市康提据报有几百名学生无视宵禁令上街示威，抗议政府应对经济危机不力，警方发射催泪气体驱散。在首都科伦坡，一批反对派领袖打算游行到独立广场，期间被警方设置的路障阻止通行，市内多处亦都有持枪军警戒备。总统拉贾帕克萨日前是颁布公共紧急状态，政府又实施宵禁至星期一朝早。警方说，在科伦坡所在的西部省，超过660人违反宵禁令被捕，当局亦都一度封锁多个主要社交媒体。匈牙利举行大选，总理欧尔班争取延长执政，俄烏戰事成為競選議題。歐爾班在布達佩斯投票的時候說，期待一場偉大勝利，又將投票描繪成和平與戰爭之間的選擇，指責對手試圖將國家捲入烏克蘭衝突。被問到與俄羅斯總統普京關係密切，歐爾班說，他站在匈牙利國家利益的基礎上，他是親匈牙利。反对党领袖扎伊将选举定性为东方与西方之间的选择， 指责欧尔班将匈牙利转向俄罗斯，侵蚀民主权利。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干燥，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7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日夜温差较大。本周后期日间炎热，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65%，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下啦。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爷爷爷爷，我想听古仔啊！ 古仔啊，不如我讲三只小猪嘅故事啊！ 上个礼拜你咪讲咗咯。 咁啊，丑小鸭啦。 爷爷，人哋大个噶啦。 好啦好啦，咁就等爷爷讲下关于九龙街道故事啦。由香港著名作家原名梁涛的《老金》，继香港中区街道故事、香港东区街道故事以及香港西区街道故事之后，最新街道掌故著作《九龙街道故事》，带读者横过维多利亚港，一起了解一下九龙半岛各条街道和地区的有趣典故。 以往的九龙半岛是指界限街以南至九龙群山以北的土地，经过多年发展和填海工程，九龙的面积也都不断扩大，里面每条街道经历不少的演变，但旧有的故事以及旧时地貌的痕迹，到现在还会令一些喜欢研究香港地方掌故、民生习俗、地区考察的人非常沉迷。 九龙街道故事包括有1870年代兴建，以当时香港副政司柯士甸命名的柯士甸道，庙街里面小贩夜市的形成，天后庙庙产和广华医院的关系。 另外还有狮子山，原来有个别名的，那芒角你又知不知道是现在的哪一区啊？ 作者以丰富的历史资料以及浅白的文字，带我们游走九龙区的大街小巷。 九龙街道故事， 作者卢金。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没法抗拒浓情蜜意，始终思念你，堆积起每分的爱思，情像细雨没法支持，好想给你知，柔情常在心中想放肆，愿对你说声浓情莫变，痴心可奉献，堆积起每分的爱思，谁料爱意没法续言，伤心的每天，悠悠长夜对雨哭白片，柔情地去爱，堆积至将来，但是没法加深每点爱，柔情地去爱，夜对星发呆， 觉女人始终带着爱。 以前你应该再重聚，继续啦。9:39的时间，大家好，我是 Albert。我们有 Vince 和我们一起。一路到12:00，我们都不会离开香港电台第二台，希望你都是一样啦。今天这么好的天气，现在凉凉地19度的气温，湿度65%，还好爽添。希望大家心情都是爽下啦。爽爽爽，找一只爽一点的歌呢 ,Vince, 好吗？ 好啊。 啊，我知道这只呢真的很爽。得得咚嚓咚嚓嚓咚嚓。 夜字里缘也无气沉，你令个灰暗变缤纷，变缤纷啊变缤纷，馒头芬芳花自能迷人，铺草狂野像野人，你令众小子变拘谨，变拘谨啊变拘谨，无数的心能再敢兴奋，心境不染浊尘，似流水共幸运，红如前眼光轻窥探，凡尘仍吸引。夜池里缘也无气沉，你令到灰暗变缤纷，变缤纷啊变缤纷，无数的心难拒又向心。 当然是原装呢，就是关正健那个电视剧叫做《英雄出少年》。那这首歌当然是辉哥作的啦，所有大部分我想九成的无线电视剧主题歌当然是辉哥作品。那请了郑国江老师，你知道郑 Sir 就是什么款的歌他都写得到，而且写得非常出色，就是讲一个劇里面有个和尚仔啊咁样啦，所以呢醉红尘嘅歌词呢好得意啊，又讲出即係出家人但係又好好动嗰种咁样嘅感觉。咁但係呢就当年呢就真係百花齐放啦，除咗有无线啦，当然亦都有丽的电视。咁丽的电视嘅音乐总监呢就係黎小田。咁小田嘅最好嘅 partner 呢就係編曲嘅呢啊，当时你有冇听过 Old Campbell 啊，奥金宝。 听你讲过。 奥金宝啊，咁佢我哋叫佢名叫做奈奈，因为佢个英文名咧本来叫 Eugenio， 咁但系全世界都叫佢奈奈嘅，有奈奈 O Campbell， 咁佢系一个菲律宾籍嘅音乐人啦，系 one of the 最资深嘅，咁真系呢位老人家咧，我非常非常喜欢佢，佩服，即系佢嘅音乐啦，所有丽的电视嗰啲全部佢编曲嘅，即系好 grand 嘅嗰啲啊。阵阵烈风啊，嗰啲全部都系佢编。咁啊，黎小田嘅最佳拍档。咁啊，今次咧，佢就竟然咧帮我哋香港电台咧就编咗只歌。咁香港电台咧以前咧就非常之流行啲广播剧啦，你知系咩嚟啦？吓，广播剧有主题曲嘅。咁啊，有一个广播剧咧就叫做《烟外晓云轻》，咁就揾咗啊汤正川同埋阿卡龙啦一齐作词，黎小田作曲。奥金宝，奥金宝编曲嘅歌，原唱系蔡枫华。 是我们广播剧的主题曲，很多的，这首其中一首。 在我心间情意是我青春梦旅人，无如一般的爱瞬间变幻，如天际的白云，愿寄身于白云上，让那清风到我寻，或许会经过百般变幻，仍想揭开雾里真。我知道去留有主宰，只觉匆匆去有来，忆起昨日初邂后，如梦散失烟海。寄身于白云上，让那清风到我寻，或许会经过百般变幻，仍想揭开雾里真。我知道去留有主宰，只觉匆匆去有来，忆起昨日初邂后，如梦散失烟海。 歌名叫做《烟外晓云轻》，系亦都系呢一个广播剧嘅同名嘅剧名同埋主题曲嚟嘅。当然啦，我哋当年好多广播剧主题曲嘅，包括我自己嗰啲《陌上归人》啊，都系最早期嘅其中一首啦。咁啊，即系如果搵一日咧，可以唱晒佢都得嘅，唱一晚到啦。好多好听，好多好好流行嘅。咁啊，讲开呢啲抒情歌咧，我突然间谂起今日嘅天气吓咁好，可以出下海得唔得？哇！一讲起海字咧，好开心啊！蓝色的天，蓝色的海，碧海迎春风，好舒畅。 是昨夜的清风渗于四周，仍是这样轻的手贴于我身，在那窗纱尽头随着怨风神光透，燃亮着在桌上此方知酒醒，而意外仍旧。 是灼热的，想用谁理智下，在这小小地球，缘分到底难猜透。 西夫 band 介绍啊， 呢首啦系益年嘅早晨啊 ，Good morning 啊，好早晨啊，我咧就头先一路唱开呢一个电台嘅广播剧主题曲啦。我谂翻起我即系我初初都唔好话初初，我都几十年前已经喺香港电台做主持，嗰阵咧有好多好听嘅歌嘅，咁有好多时候咧就唔系净系广播剧主题曲。好多时候嗰啲节目咧都会有主题曲噶，即系日日播嗰啲啦。咁差唔多我哋每一个节目都好兴嘅。咁我自己啲节目全部都有主题曲噶，到今日都系。咁我突然间咧记得一只咧比较偏门嘅，可能大家都遗忘咗都未定。如果系资深嘅香港电台听迷咧，又会记得我哋以前有一位同事，一位主持人叫做黄小凤嘅，佢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嘅主持。咁喺某年咧，唔记得咗边年。在三月份就有一个新的节目，有一隻主题曲就找了陈秋霞写曲，又是郑国江老师的词，找了我去唱。哎，我好啊，我最喜欢呢就唱这些轻松愉快的早晨歌，因为它是早晨的节目的，所以趁回你那隻歌。歌名就叫做轻歌伴早晨，节目名都是主题曲，当然是早上伴着香港维多利亚港。遥看海港里船只漫过，看玉日照碧波，城市苏醒了，宁静已划破，看帆船水面飘过，闹市里是一向繁忙多，闹市里一切已经粉饰过，市面繁荣遥望似快乐窝，此间找不着真我。城市声音静，烦躁地播奏出闹市的歌。人已苏醒了，红日照着我，海鸥睡眠飞过，闹市里为生计奔波，闹市里一切没清楚想过，只想找一次含笑唱着歌，轻轻松 太常走过，只想走一次，街上走过。 吹下口哨咁喺街上边轻轻松松，两只手就插喺个袋度，然后吹下口哨咧就诶、哎、又一日啦咁样。歌名就叫做《轻歌伴早晨》。哇！呢啲歌咧就好似好轻松愉快咁又唱完嘅，好短短地咧我都好中意。以前系朝朝早啊，黄小凤都喺个节目度播嘅。 手眉头不再慢皱诶， 系即刻用只手捋一捋嗰啲皱纹先。皱眉头嘅朋友系啦，用只双手系轻轻拨开佢。 我记得呢个地球最初只似石头，冷冷清清。像雪山铺了一片石油，直到你认真偷取我心，眉头今天不再猛皱。我记得初次聚头，雨中一起漫游，你太紧张。又怕丑，好似一块木头，道理够大胆，轻拖我手。沿途风雨温暖像被斗，有你对我好，我感到我重要，傻傻爱慕。走甜，每天心笑梦甜，世界美好，像个波蹦跳老前，有了你在心，赶走傲忧，眉头今天不再猛皱。涙の心ないよ。

喂，小明，好耐冇见啊，打个电话关心你先。你打咗第一针疫苗未啊？ 梗系打咗啦。疫苗是我们对抗新冠病毒的有力武器，不单止可以降低感染和传播病毒的风险，还可以帮助预防重病和死亡。而且大部分疫苗都需要后续增强剂才可以完全起作用，所以要打齐第三针。你问我这些做什么？ 其实我是想问下你疫苗通行证的事。 疫苗通行证是重要的防疫抗疫措施，同样会按步调整。如果你打了第一针，都要按时打第二针、第三针，这样疫苗通行证才可以继续生效。 打齐针，防重症。 曾听说在最初的宇宙被爱覆盖，完全渗入每空间角落，从来未变改。人习惯对天呼喊着，不懂怎去承载，满肚怨言又说未曾被爱。曾听说是有基因秘密，密码竟是爱，完全印在你的体内，随时被解开。人习惯冷冰封闭着，不懂慷慨地爱，爱了别人又怕未能被爱。灿烂日光温暖四方，给你燃亮盼望。丽月光添上万妆，给你无尽渴望。活力气氛早供应着，分享珍惜对方。幸运气息早充满着，幸福需要导航。曾听说没有伤心冷落，没有悲与哀，完全洁净了思想网络，平和地放开，留愉快记忆体内，公开复制下载。我信未来，让快乐延续爱， 让快乐延续爱，几得意嘅讲法啦。多谢阿郑明嘅歌词啦，将 Perhaps Love 改为让快乐延续爱，希望这个爱这个 love 可以继续延续到永远。回来二千里歌再重聚啦，十点十一分几，天时你一只歌呢就真的唞不到气，令人唞不到气的、Take My Breath Away， 不过有只中文版的， 是啊，忆年的激情， 哇，好激情。 Don't stop. 眼神偏偏像恋火夜气。My love, take my breath away. 肌肤都紧张的拉紧，只因你走动来，不可转弯的一颗心。在今地都懂我运气 Take my breath情路是终于给着死，漆黑之中等待你，再亲身交低你。火一般的嘴唇，浪漫地令我不羁。My love, take my breath. 嘅中文版 系啊，叫激情， 激情嗰种激情咧，都唔系话嗌破喉咙嗰定啦，系净系心内嘅激情。呢排咧就都兴点唱啊，边时你知 啊？系啊， 咁我哋 last Friday 啦，即系上个礼拜五啦，四月一号嗰日咧，就做咗一场三小时，足足三小时嘅网上嘅点唱会。咁真係好感激，喺度特别多谢一啲支持嘅朋友啦，真係好踊跃，亦都好踊跃地呢去参与兼支持，即係支持呢去支持点唱噃。咁喺周中呢，由而家开始一路到下一个礼拜五呢，即係嚟緊礼拜五呢，我哋都仲有一场，呢个礼拜五有一场添嘅，即係part two。点解？因为太多人点唱啦，咁我哋亦都好希望藉住喺网上同大家现场唱啦，就可以无怨忽解啦，每一个人都可以免费睇到啦，即係等于我哋而家做二千靓歌一样啦，係不收费。但係呢你都可以即係有心支持。支持咩呢？其实而家开始呢，我啲办公室啊，啲屋企啊，已经开始摆满咗呢啲防疫嘅用品啦，开始要搜集啦。即係逐啲逐啲，因为而家箱箱好大箱嘅。咁我哋会即係如果筹到啲款项呢，就会买好多呢啲即係用品啦。咁边时你到时都要帮手车嘅。到时你架车仔都可以装好多嘢㗎喎。 都 OK 㗎。OK 㗎。咁叫埋 Edmund 啦，咁样一起。我哋会总动员啦。咁未而家未定去边。不过呢就一路筹备緊。做晒做埋呢个礼拜五先啦。咁有点唱嘅。咁早啲啦，早啲喺上网点定唱啦，我哋到时就会唱啦，如果唔系就点唔切啦。不过就算唔点都冇所谓，你到时嚟睇啦。嚟緊礼拜五嘅八点钟开始，一路到可能唔知到几点。上次就到咗十一点啦，啱啱。 係呀。 係呀，三个小时。咁应该都会㗎啦。咁亦都多谢好多我圈中嘅朋友支持啦。咁如果你讲起点唱呢，我而家突然间呢，你发梦都估唔到，我喺好，你知我第二千靓哥嗰个直播室咧，好多一沓沓嗰啲嘢，即系当时即系冇时间入电脑啊，咩嚟嘅你知唔知？一沓沓咧好多嗰啲电邮啊，以前咧就未兴 email 嘅，好多电邮纸啊，嗰啲电邮嗰啲纸咧就系边个即系曾经过fax， 即用传真机传过嚟， 手写嘅， 唔系打嘅， 都系 但系传真过嚟，即用传真机啊！你知唔知咩叫传真机？已经勾勾咗， 系咯，咪嗰啲诶，嗰啲会 fax 机咯， 嗰啲会刮一刮会变色嗰啲纸啊嘛， 唔系嗰啲，我而家讲紧 fax 机啫 ，fax 机 系，嗰啲就学校嗰啲印嗰啲，唔系刮变色嗰啲，好早期噶啦，嗰啲就。啊，咁咧即系咁嘅 fax 过嚟咧，嗱呢度咧，因为我完全都冇喐过噶嘛，咁咧就即系当其时唔知有冇唱到，我都唔记得咗。点解咧？因为咧个日子写住咧2014年3月9日， 哇， 即系印住噶嘛，因为传真嚟噶嘛。咁咧呢位朋友咧叫做 Margaret Lee， 咁啊 Margaret 咧佢话你好，佢就 Dear Albert 你好啊，我想听两首歌啊。一首咧就系谁可相依，但系另外最主要嗰首咧就希望想听到 To Share with Love， 有冇听过 To Share with Love？ 即系送俾老师嘅一只歌啦。咁我当然识啦，即系以前我细个时候睇嗰出电影噶嘛，斯尼波特主演嘅《桃李满门》啊，香港叫做 To Share with Love。咁有只歌咧就 Lulu 唱嘅，亦都系唯一一只最 hit 嘅歌，叫做 To Share with Love， 桃李满门。意思即是爱吾师，多谢你老师教咗我哋咁耐。点解呢？就因为而家就嚟小朋友又开返学咯噃，可以面授啦。咁希望快啲上堂，上完堂呢又多谢老师，真係老师劳师苦功高，好辛苦转来转去嘛，因为要有时面授有时网授。不过而家呢就係、是、唱返呢一隻当年一个2014年嘅点唱，希望阿 Margaret 唔好介意，而家先唱八年之后。 Those schoolgirl days of telling tales and biting nails are gone, but in my mind I know they will still live on and on. But how do you thank someoneWho has taken you from crayons to perfume? It isn't easy, but I'll try. If you wanted the sky, I would ride across the sky in letters that would soar 1,000 feet high to serve with love.The time has come for closing books, and long last books must end. And as I leave, I know that I'm leaving my best friend, a friend who taught me right from wrongAnd weak from strong, there's a lot to learn. What can I give you in return? If you wanted the moon, I would try to make a start, but I would rather you let me give my heart to serve with love. 送俾八年前一个点唱Margaret， 不过呢啲老师咧，我相信都有时都唔止教八年。啊，我哋由即系好似只歌一样讲啦 ，From crayons to perfume， 哇，真系由细教到你大嘅。啊，最紧要咧就系拨乱反正啊，将我哋由坏教到好。啊，由弱变咗强。啊 ，Taught me from right from wrong and weak from strong。啊，非常好嘅一首歌 ，To serve with love。 揀嚟呢一首咧，系林珊珊嘅，叫做系啦，都唔系大家成日听嗰啲嚟噶，系啊，呢首叫做《冇嘢》。 冇嘢，滴答答滴， 系咪？ 滴答答滴答，但系粤曲嚟噶喎。 系咯，但系佢变咗一个流行曲嘅版本。 有啲粤曲嘅，即系一个即系 里面的一小段小节子是抽出来改的。珊珊的歌叫做《无夜》。 睡去徘徊路中，想不到竟跟你又再逢，霓虹雾里暗闪动，像想看清你面容，自说早已将你淡忘，心窝却听不懂，阻你与他抱拥，泪暗涌，泪之中，恨爱几多重，泪暗涌，泪之中，恨爱几多重，每夜四周是梦，像过往的梦，逐然荡去徘徊路中，一刻手小魔却共我逢，迷途像碎了的梦，夜猫受得大病容，在我的脚边不舍去，仿佛怕冷清晚空，垂头拾起他伤痕，还是我今晚独行，流浪似飘梦，若怕孤寡请结伴行，小猫你可听懂，然后我双眼又变红，再忆记起爱人，抛低我于黑暗中，泪暗涌，泪之中，恨爱几多重，泪暗涌，泪之中，恨爱几多重， 好熟嘅调子啦，因为我哋由细听到大嘅、 嗯， 因为啲粤曲嘅片段里边咧，经常都会听到。跟住呢只歌咧，我谂一转咧就转咗好远啦，转咗一只法文歌。呢、只法文歌咧，我好细个嘅时候就听啊，John Baez 啊，即系唱 Donna Donna 嘅 John Baez 唱，哇！咁我从此咧就好中意，好有印象。法文叫做 Plaisir d'amour， 即系 pleasure。Plaisir d'amour 即系 the love 咁解啦，amour 啊，咁即系 the joy of love 咁解，所以有英文亦都有法文嘅版本，好耐好耐嘅一首民歌。The joys of love about a moment. The pain of love endures the whole life. flown. Your eyes kissed mine. I saw the love and then shine. You brought me heaven right there when your eyes kissed mine. My love loves me. A world of wonder I see. A rainbow shines through.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3709宗确诊个案，多111人死亡。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疫情趋势一直下降，但系确诊数字仍然好高。社區有隱形或者明顯的傳播鏈，期望趨勢能夠繼續下降。他又說，即將派發的消費券有效日期很長，市民收到之後不用馬上外出購物，希望人流不會因而增加太多。至於當局呼籲市民今個月8至10號做快速檢測，張竹君鼓勵市民自願檢測，一般而言，康復者接受快測時不會呈陽性，但如果在一段時間之前感染，但是再次檢測呈陽性或者出現病徵，就要上報和跟進。他又說，在網上更新快速檢測的採樣方法，主要改變是建議市民在採樣之前用紙巾輕輕擤鼻，讓鼻液在鼻子前端，令採樣更加準確。醫管局說，截至昨日已經處方超過23000個療程的新冠病毒口服藥，公立醫院、社區治療設施、指定診所和安老院舍都有為病人處方。總行政經理何婉霞說，互信靈團隊有主動聯絡高危病人，同時配合指定診所處方藥物，亦都為私家醫院和暫托中心醫生提供。局方亦都透過不同途徑提供簡單清晰指引給醫生，協助處方藥物。他說，私家醫生應該盡量優先為較高風險病人安排支援和治療，包括60歲或以上長者、5歲或以下小童、懷孕28週或以上的孕婦、免疫力受影響的病人。私家醫生不可以向病人收取藥物的費用。俄烏戰事持續，烏克蘭內政部官員說，黑海港口城市尼古拉耶夫被俄軍多枚火箭彈襲擊。另外，路透社引述目擊者說，俄羅斯西部接壤烏克蘭邊境城市別爾哥羅德，傳出爆炸聲， 俄罗斯当局日前指控乌克兰派直升机袭击市内一个燃料库，或者会破坏达至和平的努力，但是乌方否认与事件有关。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俄国正是承受史上最大制裁负担，扬言以卢布支付的方案不单止适用于天然气，亦都会适用于其他商品，强调并非威胁任何人，而是俄方必须在敌对环境之中对冲风险。他又重申，俄罗斯将会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的所有目标，但是仍然希望最终能够同乌方达成和平协议。美国加州萨克拉门托市中心发生枪击案，警方说至少6人死亡，9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星期日凌晨，社交媒体流传的片段显示民众在街上奔跑，片段之中听到枪声，多架救护车其后到场。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干燥，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7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日夜温差较大，本周后期日间炎热。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收到啦，你收唔收到啊？ 我都收到。你讲嘅系政府设立嘅紧急警示系统啊嘛。这个系统经手机即时发送有关极端天气、严重威胁公众安全及公共卫生事故等紧急信息，等市民可以及时应变。 不过市民可能要更新手机设定先会收到这些紧急信息，有疑问请向电信营办商查询。 收到紧急信息，时刻保持警惕。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你知唔知泰国人系点样庆祝泼水节噶？ 嗱嗱嗱，你讲还讲，你做咩攞住一大桶水？你想点？嚟嚟嚟嚟嚟，咪住，唔好喐过，唔好过嚟。泼水节唔系咁庆祝噶，嗱嗱嗱。 唔系咩？我见九龙城每年泼水节，啲人都会攞住啲水桶，成盆水咁泼落去，话唔知庆祝啲咩噶。 你唔好乱嚟，你不如听下香港泰国文化协会会长姚君廷介绍先。 其實在香港咧，根據2016年嘅人口普查咧，就係、是、有萬零個泰國人喺度，咁而傭工咧就佔咗10% 左右嘅啫。九龍城當然係一個傳統嘅泰國人嘅聚居地，咁所以咧有好多香港人咧就會叫九龍城咧做呢一個小泰國咁解嘅。鳳冠節就係潑水節嘅，咁鳳冠係有送舊迎新嘅意思，呢個係泰國人嘅新年嘅一個節日嚟嘅，咁係喺每年嘅4月13至15號嘅九龍城嗰度咧。有一啲嘅活动啦，巡游啊、浴佛啊，而因为泰国系佛教国家啦，喺呢段时间咧，亦都会有好多佛教嘅仪式同埋庆祝咁解嘅。好多人咧都以为系泼水系真系一大盆咁样淋落去，其实传统嚟讲咧系一杯仔水咁样系倒落去长辈或者系朋友嘅手度，咁就并非真系话好似喺街啊嗰啲就系玩嘅成分啦，同我哋传统嘅习俗系有少少出入嘅。 哦，原来泼水节即系泰国人嘅送。干节亦即系新年， 系啊，而且一世杯水就得噶啦 吓。哦，咁呢桶水， 你唔好拎过嚟，你留翻自己拖地。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今天能共你一起爱你，柔情没法比。当天无限热爱掀起，说我知爱恋滋味。柔情在今天为他奉献。似玻璃窗， 已看清睇见，柔情在心中万千又似，太空的星星在旋转。心已穿，全是你的箭，问我留下做几年，这世间谁令我俩不变，送给他与我这心愿，柔情在今天为他奉献，似玻璃窗已看清睇见，柔情在心中万千又似，太空的星星无尽无远，柔情在今天为他奉献，似玻璃窗已看清睇见，柔情在心中万千又似，太空的星星无尽无远。 我隔住个玻璃窗 咧， 都望到太空嘅星星噶。 无尽无远。 我更加会望到今日嘅天气预测，睇到有星星即系好天啦。本港地区今晚同埋明日嘅天气预测咧就系天晴干燥，明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7度，而新界再低两三度嘅。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方面，随后几日就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嘅，日夜温差较大。即系话，等大家要带定啲衫出街啦，唔好以为哇好热啊咁样。而家咧就19度，湿度66%，哇都几干，会几爽嘅。Vinci。我哋又翻嚟二千零个再重聚咧，仲有一半到嘅时间啦。由而家到12点，我哋都会继续现场直播。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一个晴空嘅晚上，虽然满天都系星星，不过心里面挂住其中一颗星。 一个风雪晚上，我失方向，夜静里传来竹笛声，飘雪飘光奔上，笛声凄也凉，于是冷长路更是长，竹笛声引路，终于找到路上那无言的女子，她以竹笛细道，笛声追捕，夜静里长述这故事，过去我也曾在此，与他风中相拥抱相注视，计划未来事，用云彩写我名字，一起欢呼一起叹息，永不分作意。可惜天要作弄，要把它夺去，遗留空虚。我将眼泪记得声里，直至来日再会时。 世上每处欢畅，但夜里无言的女子，千个千个晚上笛声凄也凉，像在唱谁令每夜长。过去我也曾在此与他风中相拥抱相处时，计划未来时用云彩写我名字，一起欢呼一起叹息，永不分俗意。当再经过雪路已走不到，旧日那无言的女子，风笑声铺雪路发出呼号，像是要重述那故事。 非常之凄美的一个故事，叫做《笛子姑娘》。当年就是林振强所写的一个歌词，叶振棠原唱的。非常喜欢 Johnny 的这首歌。当年真的很多，我认为是真的超级音乐人来的，无论作曲填词都是。其中一位就是林敏儿。我拍他的弟弟林敏聪有一首很精彩的歌，都是讲这一个爱字。这是爱，似骤来他朝怕骤然失去，艳阳下有若灵犀暗地两相同，心已痛，但愿为天边一双飞鸟空中往返，心变做念你说已那春风。这是爱，似骤来他朝怕骤然失去，夕阳下漫长情丝暗地两低浓，心已痛，但愿为天边一双飞鸟花间往返，花也在含笑怎春意之中。寒雨报知秋风竟吹散春梦，无语轻烟添我迷梦，问何日方可再见，云雾散始终不再现，失去影踪。 似找来，今朝已骤然失去。是场梦，泪若汹涌，再没法牵动。空叹息，心仿似天边一双飞鸟，仍顾着等，悲世事常变幻，转眼一空。 弟嘅作品，当然主唱嘅系泰迪罗宾，这是爱。 我愿意永世都相依，跟你享欢乐时，跟你分种种美，我愿意永世。 一只好 romantic 嘅歌，张国荣嘅， 系啊，一片痴， 一出怀旧嘅史诗式电影。唔知道我谂你做嘅时候应该未出世嘅，应该都可能都冇睇过，叫做 Doctor Zhivago， 齐雅歌医生，巨制嚟嘅，真系史诗式嘅。荷里活大片里面有一首歌，当我好小的时候看这出戏，不知道他讲什么，也都 feel 不到那种伟大的爱情，但是 feel 到的呢，记得的呢，就是这首主题曲。 There will be songs to sing, although the snow covers the hope of spring. Somewhere ahead, blossoms in green and gold, and there are dreams, all that your heart can hold.Someday we'll meet again, my love. Someday, whenever the spring breaks through, you'll come to me out of the long ago. Warm as the wind, soft as the kiss of snow, lullaby own, think of me now and then. Godspeed, my love, till you are mine again. The kiss of snow. Till then, my sweet, think of me now and then. Godspeed, my love, till you are mine again. Someday we'll meet again, my love. Someday, whenever the spring breaks through, somewhere, my love, there will be songs to sing. Although the snow covers the hope of spring, somewhere ahead, blossoms in green and gold.

短短嗰可能三分钟就讲咗成出戏、成出电影嘅故事出嚟嘅。呢度呢一出就系啦，呢一出咧就叫做高苏罗娜，我爱她，当然系英文歌嚟嘅，有个古仔喺度嘅。Tell Laura, I love her。Laura and Tommy were lovers. We wanted to give her everything. Flowers, presents, and most of all, the wedding ring. So I signed our stock raise. $1,000 prize it read. It couldn't get Laura.On the phone, so to her mother, Tommy said, Tell Laura I love her. Tell Laura I need her. Tell Laura I may be late. Something to do that cannot wait. He drove his car to the racing grounds. He was the youngest driver there. And the crowd roared as they started the race. Around the track they drove at deadly pace. No one knows what happened that day. How his car overturned in flames. But as they pulled him out from the twisted wreck,And in this dying breath they heard him say Tell Laura I love her Tell Laura I need her Tell Laura not to cry My love for her will never die In the chapel where Laura's prays Tommy who passed away It was just for Laura He lived and died Alone in the chapel She can hear him cry Tell Laura I love her Tell Laura I need her Tell Laura not to cry My love for her Will never dieI love her, tell Laura I love her, tell Laura I love her. 一个小小悲悲地的故事，当然是一出好像一出电影一样了。 Tommy 就因为想买只结婚戒指，没钱就去参加赛车，希望可以拿到奖金，但是当然啦，少少悲剧收场，但是最重要就是他最后的一句说话，就是 Tell Laura I love her， 永远长存的爱情故事。告诉罗娜我爱她。 最后却没法等我治疗，自己将伤势医好了，期望也动摇。难怪你都心灰了，再没寄望我可慰藉了。仍体恤的说不紧要，然后背着我哭了。该抱着你的日子，没时候伴随在真是迫不得已，情事与世事都要专注，可惜只得一副心思。应该抱着你的日子，没时候伴随在他错黑手天使，难道要将你恋爱一次，必须抛开？ 一切归依，再共处。最后变做这张碎纸条，伦敦的积雪等不了，原谅我独个走了。应该抱着你的日子，没时候伴随在这是逼不得已，情事与世事都要专注，可惜只得一副心事。应该抱着你的日子，没时候伴随做这做客走天使，难道要壮烈恋爱一次，必须抛开一切归依再共处。应该抱着你的日子，没时候伴随在这是逼不得已，情事与世事都要专注，可惜只得一副心事。应该抱着你的日子，没时候伴随在这座客走天使，难道要壮烈恋爱一次，花光整副心思去下注。 送给大家一首叫做《抱着你的日子》。 介绍一下哪一个原唱？ 这个是彭羚的歌曲，因为我听到你 Laura 想起即是有些有些东西未跟另一半 做完，我又想起这一首歌都 是 叫做什么？ 抱着你的日子。 都说你的意思有没有离开了，有很多情歌都是这样说，怀念抱着你的日子，但是离开了之后应该完啦，但是有只歌叫做余情未了，即是当然仍然记挂啦。原唱呢就是李国祥的《记事》啊，之前好像他都在内地，现在不知道回来没呢。抹干的眼睛张开，这里只得风与海，就让我对你悄悄说，仍然期待。抱紧一刹的精彩，哪怕一生的变改，未让这个世界察觉，暗暗地记载。余情未了去又来，回头又错偏不改，无奈又无奈，离别但未放开。分开漂泊再遇，遇上再分开，捉不紧一切仿似命运，就是你的爱。该也真不该，说放开怎舍放开，是没法去告诉你永远分开。而在热情渐冷后，你会轻轻挥手，就让我再次记挂你，再记得再爱。余情未了去又来，回头又错偏不改，无奈又无奈，离别但未放开。分开 漂泊在雨，遇上再分开，捉不紧，一切仿似命运，就是你的爱。余情未了，去又来，回头又错，偏不改，无奈又无奈，离别但未放开。分开漂泊再遇，遇上再分开，捉不紧，一切仿似命运，就是你的爱。分开漂泊再遇，遇上再分开，捉不紧，一切仿似命运，就是你的爱。 余情未了， 拣呢首系黑琴嘅《眷恋》啊。 余情未了啦， 系啊， 依然眷恋。你有眷恋住呢只旧歌吗？ 你 早变得冷感，偷偷的想着你或记着你的访问，不肯相信到了今天缘分已走。心在茫茫星海翻滚，孤单漂泊如迷途没牵引，不风虽近但可曾传递声音，共潮浪去再等，当你转身临行前剩低伤转告，为何延续苦困，悲哭不禁仍祈求临别送赠一个疑问。 眷恋，当然我们除了爱情之外还有什么眷恋的？快点共聚，快点疫情之后我们过回我们希望的生活。十一点半的新闻报道后，我们还有半小时的二千靓歌再重聚。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连嘉文报道新闻。第六届行政长官选举提名期今日展开，到今个月十六号结束。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会在适当的时候公布个人意向，但现时并非适当时候。另外，對於政府豁免選舉期間特首候選人的群組聚集限制，林鄭月娥說已經平衡公共衛生和選舉重要性而作出相關豁免，讓候選人可以進行選舉工作。本港新增3709宗新冠病毒確診個案，再多111名患者死亡。政府即将发放新一轮消费券，卫生防护中心提醒消费券使用期较长，希望人流不会因此增加太多。另外，供轻症患者求医的指定诊所目前使用率大约是五成，医管局提醒市民不要等病征严重才求医。政府在今个月7号起发放新一轮首阶段消费券，使用期长达7个月，以八达通收取的市民受限于拍卡上限要分期收取，而以其余三项支付工具收取的市民就会在7号当日一笔过收到5000元消费券。有商户说会推出优惠迎接消费券计划，预计生意会增长两至三成。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今次消费券使用期较长，呼吁市民唔使急住外出消费，亦希望有助延长计划带嚟嘅正面效应。政府星期四起发放新一轮首阶段电子消费券。香港酒吧业协会主席钱俊永促请当局俾酒吧业可以喺今个月21号起，即系社交距离措施首阶段放宽的时候复业，令业界可以受惠于消费券政策。他指出，第五波疫情下，因应政府要求，酒吧自一月初起关闭至今。根据政府早前公布，酒吧业五月底先可以复业，届时消费券已经推出了一个半月，相信已经差不多清空，难以带动业界生意。钱俊永亦关注首阶段放宽措施之后，市民外出消费可能引发第六波疫情，业界最终未能够如期在第二阶段放宽的时候复业。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早上市区最低气温约17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约24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日夜温差较大，本周后期日间炎热。而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陈兴，你果然冇介绍错，呢度的确系鸟语花香，风景宜人。 是咧是咧，欣赏到如此美景，确是人生一大乐事。 两位兄台，这个是 湾区传媒体， 由香港电台以及广州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除了有大湾区的最新消息，还带你看尽国家的湖光山色。 从星期一至五晚七点，港台电视31有得看之外，还可以上网重温，看几多次都得啊。 疫情反复，快点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的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再重聚，进入最后一个部分。时间是11:37，就嚟进入梦乡之前咧，我会回想下当年少年时代的一啲境况，最中意去郊外，甚至露营。望上天上的星星，今晚就来返璞归真先，跟大家一起回想一下你的少年时代去了哪里。歌名叫做原野的我。琴弦伴我歌声轻唱和树梢的小鸟引吭高歌， 原野共我挽手轻唱和，这清新的空气不错。我抛开抑郁，寻着那轻快的自我，忘掉世上每日每天的难过。原野今天，今天引领我高歌，愉快透进心窝，寻着那真我。斜阳渐去，引出星星关上，月影低照，心消耗处多。重重红树接晚风，秋意相和，晚风轻轻将我吹过。我抛开忧伤，回复那轻快的自我，忘掉世上每日每天的难过。期望我一生一世也与你高歌，愉快陶醉心窝，寻着那真我。回复那轻快的自我，忘掉世上每日每天的难过。期望我一生一世也与你高歌，愉快透进心窝，寻着那真我。期望我一生一世也与你高歌，愉快透进心窝，寻着那真我。剛才的歌叫做《原野的我》， 想与 这次爱离别了，放弃当初太不爱，却也太可爱，还愿你珍惜当初那份情，情为莫变改。泥路上怀过去，有个爱似青苔，不经意地细细蔓延，竟将我心满盖。 卢燕薇的《泥路上》，其中一首我最喜欢的田园民歌，本地创作，卢冠廷作曲。当然歌词都是郑国江老师，跟着这首咁啱都是寻觅知音，掌声里赞赏赞美继续来，每束鲜花充满怜爱，含泪说句多谢，欢欣永至心内，身边响起声声喝彩。人在知音掌声里，似初次上舞台，那种新鲜感觉仍在，仍像以往一样，心中载满了感谢、感激、知音的爱。但我爱舞台和知音的爱，难忘掉今天的星星喝彩，踏上了舞台，投进拍子内，努力筹得知音的爱。在知音掌声里，似初次上舞台，那种新鲜感觉仍在，仍像以往一样，心中载满了感谢、感激、知音的爱。知音的爱，难忘掉今天的星星喝彩，踏上了舞台，投进拍子内，努力筹得知音的爱。但我爱舞台和知音的爱，难忘掉今天的星星喝彩，踏上了舞台，投进拍子内，努力筹换换你的爱。 和你分离，我会永远永远爱你在心里，希望你不要把我忘记，我永远怀念你温柔的情，怀念你热红的心，怀念你甜蜜的梦，怀念你那醉人的歌声，怎能忘记这段情，我的爱在天，不知哪日再相见。 Goodbye, my love， 我的爱人，邓丽君的名曲，一唱这首歌当然知道接近尾声啦。11:51的时间，既然接近尾声，我们都同大家讲声晚安 ，Goodbye。 We choose it.Win or lose it, love is never quite the same. I love you, now I've lost you. Don't feel that you're not to blame. So kiss me goodbye, and I try not to cryThe tears in the world won't change your mind. There's someone new, and she's waiting for you. Soon your heart will be leaving me behind. Go with a smile, like a friend who just happens to call. For the last time, pretend you are mine, my darling. Kiss me goodbye. Me to stay. That girl is your tomorrow. I belong to you.

即是随时进入梦乡了。在这个疫情当中，我们逢星期日都会回来陪你一起，希望大家有一个甜蜜的美梦，希望大家今晚睡得好一 点。爱人你可否允许，即使我睡了不会别去怨痛，沉梦去实难以入睡，如能预知明晨睡醒身边找不着你，梦醒身边好找着你。